难量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原来生还能再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，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， 却。

想。